你上班去了。 来，记。 哎呀，我来不及了。 粥好了，喝碗粥再走。 哎呀，来不及了。 哎呀，忙什么呀忙？快给你爸拿去。 爸爸，拿件衣服啊。 不用了， 都等着我操心呢。 哎，妈。我爸爸不穿，他说他不冷。 你哥哥呢？ 早走都没影了。妈，你把衣服拿屋去吧，我扫当街去。 哎呀，你搁着吧，让我扫啊，去文清功课去吧。 哎， 衣服给扫干净了。 扫完了，甭管了就。 哎，每天早起上班，你总替我们扫院子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 我们孩子多，进不了工厂，扫扫院子那有什么呀？哎呦，别这么客气，行不行啊？哟，王大嫂来了 啊！王大嫂，这是我们家钥匙。 哦， 待会儿小郑给送货来，您还是替我们收下。 行，赶快走吧，走吧， 走吧， 走吧，走吧，买了。哎，走吧，慢点啊！ 你看看人小两口多好啊！ 是啊， 一个是石钢的，一个是国棉的，你看人家都有工作。我呀，要不是孩子扯着后腿，也不至于从工厂里给拉回来呀。现在呀，什么都别说喽。 你呀，你还好，你才三个，我五个。 嗨， 小 志 刚， 哎， 两伙呢？ 那不用你管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啊！待会儿把衣服。 走。 哎，等会儿。雨衣拿着。 哎呀，又不阴天下雨了，我拿雨衣干什么？ 待会儿天要是冷了，好配上啊。 哎、行， 哎，等着。 这又怎么了？这是 饭盒。饿了，赶快吃啊！ 哎，好， 这两口子在干嘛呢？这是啊， 走吧， 哎， 走了， 走 了，哎，走了，大爷， 你们都起来了， 起来了， 都吃早点了， 吃了。通信员干嘛来了？ 通信员， 对呀， 哎，通信员，这个工作可不简单，我为大伙儿把信送，替我们主任把信传，让你们去到18号。紧急开会，莫迟延，莫迟延。 哦，开会。 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今天这个会啊，可是咱们街道党委亲自主持。哎，你们都是积极分子， 对， 开会也得积极点。 行， 去晚了我们主任批评我。 我知道， 不行。 哎，赵大爷， 干什么呀？ 说一段再走。 哎呀，这大早上起来说什么呀？ 就说一段， 说一段 。 啊，说。 行，说一段。 哎， 啊，话说。赵子龙，赵大将军，他是顶盔贯甲，道袍束带，他是这么提枪一上马。再看这匹马呀， 怎么着？ 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，回家。 哎，赵大爷， 你看多有意思， 就是。 哎，让咱俩开会去呢。 哎呦，不行，我那小子他还睡着呢。 哎呦，我那小子也没醒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。等咱俩看看去吧， 看看，一会儿再说吧。 早起了，哎，上班啊，回见，哎，好，哎呦，瞧这院子扫得有多么干净啊！ 老奶奶啊， 哎， 早起来 啊， 又去种那蓖麻籽去了， 可不是吗？ 哦，对了， 都长这么高的芽了。 老奶奶，这个呀是赵慧兰家的钥匙，待会儿小春要是来送货，您交给他。 好， 老奶奶。我们俩开会去，我那小不点没醒，一会儿您给照看一下。 行， 老奶奶，我那小子他也没醒呢，待会儿啊醒了您给照应。 好， 那我走了， 去了， 有了， 走吧， 哎，慢点， 哎。

是秀芳，是个真干，就是那宝剑，男男就像一样美男，不一天比你难得相见。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Thank you. 将江山一人的自信，下岗中国人不敬，你若念咱父亲其实军令般丢兵，你若不念父亲千万莫丢下江山，是否一生宽宽宽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Thank you.